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编辑笔下的陈忠和回忆世界杯赛场上与美国队的比赛，冯坤说，我们在关键时刻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打出了气势，从而取得胜利。比分落后时，我没有想到会输球，我坚信我们能够扳回来。就在决胜局开局0-2落后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主攻手杨浩说，困难时刻大家都非常团结，我根本没有想过会输给美国队。姑娘们自信倍增，狭路相逢勇者胜，冯坤的巧妙组织，赵蕊蕊的高点快攻，刘亚楠中路跑动进攻，周苏红交叉快打，杨浩王丽娜两名炮手的变线重扣屡屡奏效，全队进入了忘我境界。随着刘亚楠最后一记背快得手，15-11，中国队反败为胜，结束了这场经典的鏖战，一鼓作气打败了美国队。这一场恶仗是中国女排境界升华的一仗，也是实力展现的一役。打败了美国队，中国女排站稳了脚跟，后面的比赛相对轻松了许多。在对阵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队的一战中，中国女排连下数城，四面开花，以3-0结束了战斗。最后一战，面对本土作战的日本队，重演了22年前的一幕。中国女排只要拿下2局，就是世界冠军。陈忠和在决战第3局前，严肃地交代了一句话：我们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要3-0。痛痛快快地赢下来。姑娘们全神贯注，不为分数所动，最后打得日本队全然失去了往日的顽强，只好缴械投降。11连胜，仅失4局。陈忠和的女排新军以绝对战绩夺得冠军。如果要从技术上评价中国女排，那就是中国队主力阵容组合严密，队员们没有明显漏洞，而且各轮次各有千秋，各有绝招。队伍有了核心，有了主心骨，冯坤和赵蕊蕊的配合，具备了关键时刻扣球得分的实力。如果从精神状态上评价中国女排，那就是中国队形成了微笑面低的风格。队员们思想不背包袱，内紧外松，动作自如，不怯场，不怕输，敢打敢拼，这一点十分可贵。有人赞美道，看中国女排比赛懂得了什么叫做排球比赛艺术。17年的梦想成真，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为国争光的儿女。2003年11月19日，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的表彰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中国女排体育运动荣誉奖，全国总工会授予中国女排五一劳动奖章，共青团中央授予中国女排中国青年五四红旗集体的表彰，全国妇联授予中国女排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表彰。走访各大网站，陈忠和与中国女排队员一时成为了人气最高的点击对象。国内外各大媒体全方位报道了陈忠和与女排新军。步步高电子工业公司和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向女排捐赠了100万元。2003年11月，首届爱慕体育之星评比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在一个月的评比过程中，人们通过网络、短信等做出自己的选择，最终桂冠由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获得。在隆重的颁奖仪式上，女排领队李全强表示，非常高兴能够获得此项荣誉，感谢广大球迷以及群众的支持。女排在17年后再一次获得冠军，是广大群众支持的结果，老女排的拼搏精神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自述：猴年初春，我在看全国联赛之余，也顺道到了福州、漳州，看望我的妻儿和老母。我谢绝了许多活动，包括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忙里偷闲，暂图清静。此时，我能相对静来，回顾3年来用人选人的成败得失。我认为，挑选运动员、训练运动员、使用运动员和组合运动员，是教练员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其中，挑选运动员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首先是人无完人。在教练眼中，任何队员都是有缺点的，即使是世界冠军队员，也永远存在不足。因为排球运动在不断发展，标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不论是挑选队员还是使用队员，都时时告诫自己，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扬长避短，通盘考虑。其次是要看发展。我对新队员的挑选原则是重在潜力，对老队员的使用重在当前能力，还要考虑到将来派上的用场，考虑每个人打法可能遇上的问题。排球比赛与杂技表演不同，杂技功夫到了炉火纯青可以尽情表演展示，而排球比赛则不行，再好的技术也要受到对手的制约和配合的制约。再次是允许反复。世界上最难看准的恐怕就是人，有的人看时不准，用起来不顺，有的时好时坏，波动不定，有的现在不太行，时隔一年半载让人刮目相看。所以没有百看百中的教练，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队员。所以我在2001年组队初期，走遍了全国排球赛场，在比赛中一边观察队员，一边反复思考每个位置、每个队员特点，都是按照上述原则比较定夺的。我最早看上的副攻手就是1981年出生、身高1米96的赵蕊蕊。当今世界排坛，这种身高放在任何强队中都是高妹一个， 放在亚洲排坛，可称名副其实的第一高度。他的特点是很明显的，身材高大，动作协调，心理素质不错，特别是攻篮潜力较好。赵蕊蕊从小接触排球，以后经过八一队几位教练和胡进、郎平等名师的训练，长势很快，是颗好苗子。但是赵蕊蕊体能和技术上还存在一些嫌软嫌嫩的地方。她体重仅有70多公斤，人太单薄，同时她力量不够，特别表现在扣球上嫌软。这一点赵蕊蕊也知道，她曾说过，我要是再壮一点，扣球再加点力量就好了。但是赵蕊蕊身上有伤病，还不能够一味猛练，得循序渐进才行。赵蕊蕊当时的嫌嫩表现在赛场上，总是缺少那么一股舍我其谁，我就是硬要拦死你扣死你这样的自信和豪气。所以我觉得她当时的缺点和不足也正是她将来的潜力所在。我深信赵蕊蕊只要通过强化训练和比赛场次的积累，就会不断改变，成为一代明星。这两三年来，赵蕊蕊付出了很大代价，留下了很多的泪水和汗水。我也逼得很紧，几乎是鞭打快牛。赵蕊蕊不仅在力量训练时下功夫，在技术上也细打细磨，就连吃饭也变成任务。别的女孩都在尽量少吃减肥的时候，她却在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吃。如今看她打球，已经不再是轻飘飘的了。在2003年世界杯赛中，赵蕊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非凡球技。很多排球界人士都说，她给对手的威胁太大了，不仅击球点高，网上变化能力强，而且在拦网上拥有绝对优势，常叫对方扣手未扣先切。他不愧是冠军队的突出人物。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他的开发潜力还很大，需要完善的地方还不少，远远不是顶点。现代排球每球成功即得分，失误即丢分，打不死等于间接失分。赵蕊蕊是把守中路的副攻手，她的攻篮机会最多，发挥余地很大，网上空间和范围很广。凭她的高度和技术，她应该树立更高的标准，应该做到上阵胸有成竹，傲视一切。二传手的选拔，我也很费一番思虑。中国女排历代二传手手上功夫可以说都是一流的，但由于身高问题，在拦网方面往往可能形成缺口和漏洞，或者说没有拦网高度的优势。比如孙晋芳是1米76，杨希兰1米79，苏慧娟1米79，朱韵颖1米75，还没有出现过一个超过1米80的高二传。来自北京队身高1米83的冯坤是一个进攻型的二传手，他基础不错，年轻自信，手法比较规范，打球潜在一股豪气。冯坤曾经一度入选过中国女排，作为替补二传，那是郎平执教时节。郎平对他是看好的，也曾经有过较高的评价，只是冯坤当时年纪还小，是当作备用的培养队员，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当时是郎平的助理教练，对冯坤的了解自然比较全面一些。我最看重的是冯坤的身高。论身高，冯坤是中国女排历届二传手中最高的了。可是论技术，论组织能力，入选时只是一般，还不是国内最好的二传手。我觉得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冯坤来自北京队，北京女排在国内并不是强队，这样她在队里一枝独秀，自然制约她的技术发展。我相信 他在国家队水涨船高的条件下，会激发他的技术迅速提高。二是，他从地方队直接挑起国家队主二传手的重任，一步到位会存在落差。以此标准衡量他的技术，当然更会感觉到他的不足。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因此，由他入选和使用问题引发的议论，在我意料之中。当然，我和冯坤的个人压力也是很大的。他要挑起这副重担，就必须面对全方位的强化训练。我要证明自己的判断，只有让实践和他的场上表现来说话。要催生，总要忍受许多阵痛。冯坤在泪水和汗水中慢慢进步，他走了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路。我在狠心对他加压中，也经受了长久的痛苦的内心期待。2003年世界杯赛上，冯坤交了一份让我满意的答卷，那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冯坤在比赛中斗志昂扬，配球合理，组织清晰，拦网优势明显，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冯坤的路还很长，潜力还很大，他远远还没有达到自己技术上的最亮点，下面的路更难走，越接近技术成熟的顶峰，越是步伐艰难。主攻手是多年来中国女排想解决又难以解决的难题。我挑选的第一个主攻手是1980年出生、身高1米83的辽宁选手杨浩。在世界排坛的主攻手中，他的高度不算太高，就是在国内球队中，杨浩的身高也并不特别出众，这些都是他受到制约的地方。但是杨浩身强力壮，有一股朝气冲劲儿，他进攻起来棒重力大，有突出的个人特点。另外，他的跳发球有杀伤力，较为稳定和扎实。杨浩并不是一位只懂重扣的人，他扣球时直线、斜线、长线、短线都能打，也能参加快攻组合，平拉开扣球动作熟练。但是形势逼着他，只有提高自己、突破自己，才能担负重任。杨浩首次入选国家队就成为主力主攻手。我给他的训练目标是增强身体素质，提高进攻技巧，增加跑动战术，保证强攻重点。杨浩刚进队头一年，技术发挥不错，但是面对着比赛中对方的重点拦网，他也有心底发虚的时候，一度产生了技术上的波动。主攻手的最大困难就是在比赛中一传不到位时的强攻和防反时的硬打，这时候都是双方摆开架势，明明白白盯着你的扣球，可以说就是你死我活，是挣一分或者丢一分的关键球。全队各种技术环节都完成了，谁也帮不了你，就等待着你的一举成功。打成了，不但得分重彩，而且会带动全队情绪倍增。打不成或者打不死，机会还在，可以再来。若是关键比分时被拦死或打飞了，副作用可就太大了。所以主攻手的意志力非常关键。我常说，一场球主攻手打顺了，这场球就顺利，反之亦然。当年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启用郎平，并让她上阵连连发威，就是顺应了这种规律。一个强攻球被拦死与打手出界，